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85集，异象。 就是刚才坐在轮椅上那个吗？ 你看到了？ 只看到个背影。 白玉堂示意自己没太留意，不过两人又想起了天尊之前说的五彩家里也有木头的味道。这时就听五彩开口了： 我要先回去了，你自己保重吧，说不定还有奇迹呢，只能寄希望于魔宫和开封府了。哼， 嗯，保重。 王磊点头，五彩急匆匆就走了。王磊坐了一会儿也离开了。展昭等人望窗外，发现两人一个是回家，一个是去木雕行。这种感觉很微妙，两人看着很生疏，但是坐在一起的时候却又似乎是老朋友，还有那么点儿难兄难弟的意思。 猫，你怎么看？ 怎么说呢，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挺诡异的。如果他们真的是有危险需要求救，那大可以直接跟我们说嘛，啊！你看这附近也没有人跟踪他们，那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木匠铺和吴府里，还是分头去查探。 展昭点头，于是依旧是展昭带着吴一货、白玉堂拽上天尊，分头查探去了。 师父，你是不是在吴府里发现什么了？ 天尊瞧了瞧他，一贯的心不在焉的样子。 你说了给为师买笔架，现在又要回去干活。 先干了正经事再说。 那查案是展小猫的正经事儿，你的正经事儿不是吃喝玩乐和孝顺你师父我吗？ 一会儿你把全月灵的笔架都买下来，那你先说究竟发现了什么。 师父教过你多少次要善于观察，你倒是好好想想你自己刚才看见过什么。 白玉堂微微一愣，脑中就开始回想刚才在吴府中看到的一切，刚才在府里的一幕幕在眼前闪过。白玉堂忽然发现了一个有些不对劲儿的地方，他微微的一挑眉。 那个管家端茶给远处湖心亭的五贤，五贤接茶水的姿势有些怪。 再仔细点，你还看到什么了？ 白玉堂仔细回想刚才看到的那一幕，他当时急着拉天尊走，因此只是一眼带过，可虽然如此，他还是察觉到了有些什么地方不太妥当，但是他也没留意，忽略掉了一些细节。白玉堂微微一皱眉，抬起头， 五贤的手显得很年轻。 那只手是标准的年轻书生的手，一看就是拿笔杆的。武贤虽然也是文官，但毕竟年纪大了，而且关键是你看那张轮椅，他下肢瘫痪，干什么都靠双手的力气，无论多少人照顾他，那双手都不该是那个光滑白净的样子。坐在轮椅上的那个绝对不是武贤，而且看他上肢并不是很有力的样子，此人应该也没有瘫痪，只是坐在那里装装样子罢了。 白玉堂敲了敲天尊，挑起好看的双眉： 你也不是很糊涂吗？ 你才糊涂，你说你成天脑子里都是猫啊，喵喵喵喵喵喵喵的。 哪有啊。 说话间两人到了吴府的附近，白玉堂和天尊悄悄上了房顶，准备暗探一下。与此同时，展昭和吴一货也正赶往木雕行，吴一货边走边摇着扇子。 奇怪呀，这俩小子鬼鬼祟祟的，却又不像是被监视。如果有什么冤情，直接说不就行了吗？还有这种方法求救啊？ 吴一货叹了口气，摇摇头。展昭瞧着他神色，微微一挑眉，吴一货的表情似乎是在笑的。 干嘛？ 你说你平时挺机灵的，关键时候多动动脑子，别满脑袋都是那只白耗子。 哪有？ 哪儿都有。你刚才没看见吗？线索就在你眼前，长那么大一双眼睛，光顾着看你家耗子那张俊脸了？ 哪有啊？ 哎呀， 小霍叔，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你倒是好好想想，有什么异常的现象？ 异常？其实从头到尾都很异常。 哼，你是从头到尾都在想着你家耗子？ 吴一霍在一旁调笑，展昭略不满，皱着眉头琢磨： 有什么异常啊？异常啊！ 想着想着，展昭开始轻轻地摸自己的下巴，眼前闪现了刚才的一幕幕，的确是有些异常的细节，不过被他忽略了而已。 我们刚才进木雕行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人，那个老头是师傅，而那个年轻人显然是一个新手学徒了。可是呢，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年轻人的手上都是老茧，但是那个老头拿着烟袋的手却没什么茧子，保养的挺好的。通常做到这个年纪的木工老师傅，不都应该有一双异常沧桑的手吗？ 吴一霍淡淡的笑了笑，戳了戳展昭的脑袋。 哎，果然呢，把里头那只碍事的老鼠赶出去之后，智慧就回来了。 他们两个有所顾忌的样子，但是又不得不乖乖听话，而且说起来似乎还挺绝望的样子。会不会是有什么把柄在对方手里啊？或者重要的人被控制了？ 通常受制于人的理由也就那么几个，我觉得家人的可能性大一些。 家人？王磊的爹就在家里啊。 说着展昭又皱眉， 说起来那个爹貌似和王磊的风格很不统一的样子。 王磊应该不住在那里。 你怎么知道？ 哼，那宅子一点木头味道都没有，出来那个老头也不是王磊的爹呀，两人一点都不像。说到王磊，他也没什么感情的样子，行为怪异。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盯着木雕行，还是先去王磊家里查探一下？这个案子似乎牵连甚广啊。 都到了木雕行附近了，进去看看再说吧。 吴一霍一拽展昭，这次他俩从后边潜入，刚上墙头，吴一霍就提醒展昭： 有些不对劲儿。 天尊和白玉堂潜入了吴府，四处逛了逛。以他俩的轻功进入吴府不被发现，实在是太轻松不过的事情。 觉不觉得人少了些啊？ 大户人家就这么几个下人是说不过去的。 正说着，天尊忽然一拽白玉堂，把他拽进了一座假山后边。白玉堂看了看他，表示不解，他没听到什么动静。但是天尊突然伸手捂住了白玉堂的口鼻。白玉堂微微一愣，天尊双眉则是皱了起来，对白玉堂摇了摇头，示意他屏息静气，压制住气息。白玉堂乖乖照做。与此同时，假山后边传来了一阵嘎吱嘎吱的怪异响动。白玉堂暗暗心惊，显然声音很近，但他却完全感受不到有气息。换句话说，如果此时有人经过，那么此人内力简直深不可测，反正肯定超过他不少。 这小小一个月灵县竟然藏着这样的高手啊。 天尊往假山外边望了一眼之后，赶紧缩回来，对着白玉堂一个劲儿做表情。白玉堂那个着急呀，他又不敢妄动， 生怕自己内劲不够暴露行踪。可天尊想表达什么完全看不明白，而且同样是挤眉弄眼，那只猫看着超顺眼，他师父怎么看？怎么一股子欠揍的感觉？最后天尊似乎意识到乖徒弟没明白自己想表达什么，而且看自己的眼神明显是你呀怎么这么欠揍啊。无奈的天尊只好学了一个小四子平时最爱做的动作，捧住脸然后窝嘴。白玉堂愣了愣，这个表情他认识，小四子最常用，意思是我的个天爷。白玉堂就忍不住皱眉，假山后边是什么让天尊这么震惊？此时那嘎吱嘎吱响声还在，只是似乎越来越远，还挺有规律，像是什么转轴或者轮子转动时发出的声音。而此时此刻同样惊讶的还有蹲在木雕行后院墙头的展昭和吴一霍。吴一霍轻轻戳了戳展昭， 那什么，咱们找到天尊和你家耗子从长计议吧，这样子了不得呀。 展昭点了点头，双眼却是不错眼珠的盯着院子里的情景，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展昭和吴一霍站到木雕行的后院墙上，刚刚往院子里看了一眼就意识到事情不简单，然而在两人要退回去的瞬间，吴一霍忽然一拽展昭，展昭被他往上一带，与此同时不知道是触动了什么机关还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展昭低头一看就发现四面八方密密麻麻的黑点朝自己和吴一霍的方向射过来。这一瞬间展昭判断出应该是无数的袖箭或者暗器之类的东西，那东西速度极快，就在展昭要抽箭的时候，吴一霍吐出两个字， 上去。 展昭下意识的一收箭，很听话的往上一提劲儿，超强的轻功根底让展昭在半空之中又窜了起来。他低头看却也不担心，因为展昭知道吴一霍要干什么，或者说能干什么。此时就见吴一霍手中扇子忽然转了一圈，一股强劲的内力顺着扇骨四散开来，展昭就看到那些黑色的点变成了朝向另外方向的箭头，果真是袖箭。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